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北京时间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， 那我们不追逐潮流，因为我们就是潮流。 雷森，你笑看那满分，你飞歪，爱让寂寞像永恒。爱不灭尽灵魂，哦，爱飞歪，爱让你充满疑问。 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门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，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 那时我猜想能有一把保护伞，可以遮片片期盼，其实心里渴望怎样会回头一目了然，显得荒诞，只有心中预存的那点温暖，在这陌生都市之前很晚，只是想象中的期盼总和缘分不欢而散。怎样遇见

缺乏阵的我从感起好应该自难，面对高贵漂亮的扮相，便妄想高攀得到更长，何时落到这收场，苦死在你的手上，风花月只戏一场，唯容任你

的丑陋重口，你眼中有种宇宙，是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。

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，静下来睡一个觉，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，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，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。下来的时候，静的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，静的相遇，静的像空气，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。下来的时候，静的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，静的相遇，静的像空气，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。 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，